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从公司文化的维度提高研发效能。首先，什么是文化？定义很简单，文化是决定一群人行为方式的共同认知、价值观和信念。对于一个公司或者团队来说，文化就是决定其团队成员行动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决定行动，它的价值自然巨大。可以说，一个团队能否高效产出，文化起到关键作用。所以硅谷的很多公司都特别重视公司文化，比如 Spotify 公司对公司文化的态度就是，如果远见是你想实现的目标，那么文化就是确保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再比如工程师文化正是 Facebook 这些年来的创造力引擎。最近几年国内公司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了，比如阿里巴巴的面试官有一个角色是文卫官，考察候选人是否和公司文化对味儿。再比如，有很多公司把核心价值观以红底黑字的形式做成条幅，挂在了墙上。但事实上，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并推行下去的公司却很少。这里，我首先要和你理清的是，文化更像是潜规则，写到横幅上的标语并不一定是公司文化。文化的建设更是技术活和力气活的合体，绝不是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完成的。比如美国2001年爆发的安然丑闻案，就是因为许多高级职员参与了销毁、篡改、编造财会记录的行为，欺骗了股东，导致了这一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给股东造成了超过600亿美元的损失。而诚信正是安然公司价值观的第一条，被凿刻在大理石上，装潢精美地放置在公司一楼的大厅。所以说，墙上的价值观需要真正的践行起来才能形成公司的文化。那么了解公司文化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在我看来，如果你是管理者或有志成为管理者，关于公司文化的讨论能够帮助你设计并实施适合自己团队的文化。而如果你现在还不是管理者，了解公司文化对你会有两方面的帮助。一是可以帮助你推动团队进步，提高自己对团队的价值。二是衡量团队文化是否适合自己，因为这是衡量是否要加入一个新的团队或者公司的重要考量因素。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如何推进好的文化在公司和团队落地。从硅谷的成功案例来看，推行文化主要包括三步。一，定义出自己团队需要的文化。二，从招聘、流程、设计方案推动文化。三，持续的用行动去推动，并总结提高。接下来，我就以奈飞 Netflix 公司为例，与你详细探讨这三个步骤。之所以用奈飞公司做例子，是因为这个公司在推行公司文化方面做得非常彻底，并且他们对外公开的关于文化讨论的资料也比较多。2004年奈飞公司发表了一篇关于公司文化的 PPT， 叫做《自由和责任》，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公司文化及背后的思考。这个 PPT 非常不错。 Facebook 的 COO 雪莉·桑德伯格曾经说，它是硅谷产生出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没有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中我也参考了《自由和责任》这个 PPT 中的部分素材。通过对奈飞关于公司文化的经验介绍，我希望你了解怎样定义文化，以及更重要的是怎样落地文化来提高研发效能。从公司文化的维度提高研发效能，第一步就是要定义出你需要的文化。而文化比较抽象，所以常见的定义文化的方式就是定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团队成员做事的潜规则，是文化的具体体现。而定义价值观需要根据公司的发展确定要追求的最重要方向。一般来说，公司的价值观定义包括四个方面的追求：产品快速上线、产品的有效性、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但每个公司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义这些目标，不能简单的复制其他公司的成功经验。比如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互联网公司推崇创新，他们的价值观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尽量的保持创新。但如果是一家 2B 或者与金融相关的公司，那么简单的引入这样的创新文化肯定会让你的客户不高兴，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更重视安全和低风险。从结果来看，奈飞的价值定义精准，对公司的业务成功非常有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奈飞是怎样定义自己价值的吧，相信他们定义价值的思路对你也会有参考价值。1997年奈飞成立并进入 DVD 租赁市场，当时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除了几个很成功的线下连锁店，沃尔玛等巨头也开始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奈飞公司仔细考虑，制定了追求高效能、绩效和创新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杀出重围。基于这两条基本价值，他们细化了判断力、创新、好奇心、沟通等十条核心价值观。你可以在奈飞官网上看到他们对每一条价值观的详细解读。你可能会说，这些价值观都很常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呀。确实是这样，但奈飞公司最牛的地方是他们做到了。以创新为例，奈飞在刚成立时将小众电影作为了一个突破口，因为线下连锁店通常只关注当前票房较好以及历史上比较流行的电影，于是小众电影很难找到，就成为一些电影爱好者的痛点。这是奈飞得以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所以说，创新这条价值观的确帮助他们在红海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定义出了自己需要的价值，下一步就是更重要的落地了。那到底怎样去推动这些价值落地呢？仅仅提出价值观是没用的，必须认真分析，找到合适的方法，落实到招聘、流程、组织结构上。接下来我们看看奈飞是怎样操作的吧。他们关于创新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一个小公司在刚创立的时候，效能和创新性都很好，属于创新者，但随着公司规模逐渐变大，复杂度也随之变大，进而导致混乱。比如信息沟通不畅，导致最终产品与用户需求差别很大。为控制混乱，公司就会引入流程和规则，但副作用可能是导致一流人才的流失，以及降低现有人才的生产效率和积极性。所以很多公司壮大后常常会败于新的创新者发起的挑战。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奈飞公司认为，在公司规模变大时不应该引入规则，而是应该引入更多的人才来控制混乱。只要招收到优秀的负责任的人，并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就能够灵活高效地解决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因此只要引入人才的速度超过了复杂度的增长速度，就可以让公司在成长的同时持续保持高效能和创新能力。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思路。基于这个思路，在 HR 方面他们采用高薪招聘奖励人才，而对不合适的人容忍度则很低。基本思路就是，一个员工如果称职，就用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去招聘或者留住他；一个员工如果不称职，就尽快解聘。在具体的操作上，他们使用了很多非常直接和非常规的方法，比如取消每年定时的绩效考评，而是在平时实时考评。考评结果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两种，评判标准是员工是否能胜任当前工作，并不太考虑过往的表现。对于绩效考评不合格的员工，没有其他大公司常用的 PIP 计划，而是直接用丰厚的遣散费解雇。而对于绩效考评合格的人，也不是按照每年一定的百分比提升工资，而是根据市场价进行调节。也就是说，在绩效考评合格的前提下，不管你的表现怎样，你的薪资都会根据市场平均水平来调高或者降低，但肯定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以保证你愿意留下来。另外他们也没有年终奖，是不是觉得很不一样啊？反正我第一次听说他们这些政策时是非常震惊的。奈飞公司认为，通过这些举措能够保证任何时候只有合格的人才能留下来，并且因为高薪他们也愿意留下来。另外他们能够接受这些特别客观的评定标准，所以是理性的成人员工。总结来说，就是 这些措施能够确保员工有能力并且负责。有了这些有能力并且负责的人才后，在流程方面，奈飞公司就可以对员工进行松散、基于信任的管理了。比如，奈飞公司是硅谷很早就使用假期无限制政策的公司之一，这也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思路。在上市之前，奈飞有10天带薪假、10天节日假期以及几天的病假的一个准正式系统。说它是准正式，是因为没有正式的跟踪系统，是让员工自己统计已经使用了的假期，并告知主管什么时候他们请假了即可。这个系统本来运行的挺好，但在上市时，审计程序要求有正式的系统统计员工的放假时间。这时，常规的方法是引入一个这样的正式系统。不过 CEO 里德·哈斯廷斯了解到，如果员工没有假期的话，那没有这样一个假期管理系统也能通过审计。所以为了节省精力资金，他们干脆决定不引入正式的假期统计系统，而是由员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放假以及休多长的假。公司只是提供一些指引，比如财务人员应该尽量避免在工作特别忙的时候请假，再比如连续请假超过30天需要向 HR 说明原因等。因为他信任员工能够基于公司的利益做选择，既然绝大部分员工都能自觉，何必让他们花额外的时间来处理流程问题呢？至于极少数不自觉的员工，只能说是招聘的时候看走眼了，尽快解雇就是。有了招聘流程方案之后，最后一步就是真正的执行了，需要持续的用行动去推动文化，并不断总结提高。文化是一种潜规则，行动才能真正表现出文化。所以推动文化建设的第一点就是坚持去做。团队的领导者一定要以身作则。比如奈飞采用了灵活的无限制假期的政策，那你有没有想到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比如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休假，只有我休假了，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绩效呢？所以奈飞要求比较高层的领导每年必须要休一定时长的假期，并且要向团队成员公布他们的假期日程，来避免这个问题。推动文化建设的第二点是明确提出价值观。虽然说文化是潜规则，但推广文化还是需要把这些文化强调的价值明确地提出来，并尽可能多地和员工沟通，使他们对公司的价值观更加明确。所以奈飞一直很强调他们的文化，甚至还将其总结成 PPT 对外公布。类似的 Facebook 也很强调文化，甚至有海报文化，到处都贴满标语。在后面几篇文章中，我也会和你详细介绍 Facebook 关于文化的很多实践。推动文化建设的第三点是注意文化的演进。为了适应并跟随社会的发展变化，公司文化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在建设公司文化时，也要时常回过头来看看公司现在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否还适合当前的情况。最后，我想再和你分享一个奈飞公司的小案例，希望你借由他们在推广文化上的操作和得失，可以对公司文化建设有更深刻的理解。首先，我想说的是奈飞在文化执行上非常坚决彻底，这一点在自由和责任这个 PPT 的作者帕蒂·麦科德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帕蒂是制定这些政策的核心成员，在公司文化建设上功勋卓越，却在2012年因为跟不上公司发展被解雇了，因为奈飞的绩效考评不考虑过往贡献。当时这个事件还掀起了一段热烈讨论，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掘坟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只能说明他当年制定的政策被成功执行了，真正起到的作用。正因为奈飞采用了很多非常规的甚至是极端的方式去推动他们的文化，所以这些年他们的确做到了持续的高效能和创造性，业绩也是非常的亮眼。从2012年 Patty 被解雇到2018年，奈飞的股票涨了25倍，用户数达到 1.37 亿，覆盖190个国家。可以说，他们关于自由和责任的公司文化功不可没。 但是极端的政策给奈飞带来成功的同时，也有很多负面作用。因为公司对低绩效员工的容忍度非常低，解雇人员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很多人认为奈飞内部存在一种恐惧文化，有些人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突然解雇，而时常处于害怕的状态。这种状态让员工工作并不开心，对创造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公司满意度调查网站 glassdoor.com 上，奈飞的满意度只有 3.7 分，而 Facebook、Google 的满意度都在 4.5 分左右。2018年10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关于奈飞文化的文章，针对其负面影响对奈飞的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在互联网圈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其实我个人对奈飞的文化有两点不太认同。第一，他们超级强调透明，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可以接受任何客观的评价，比如奈飞会对一些被解雇的员工的解聘原因进行分析，甚至出现过让他们亲自参加的情况。虽然招聘的都是成人员工，能够客观看待因为绩效不合格被解雇这件事儿，但人终究还是有感性的一面，这种极端透明的措施确实会对一部分人造成影响。第二，太强调当前表现而不考虑过往贡献，会降低员工的归属感，进而降低员工的创造性。相比起来，我更喜欢 Facebook 这样的文化。关于 Facebook 的文化，我会在后续文章中与你详细分析。今天关于企业文化的讨论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吧。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什么是企业文化，以及应该怎样设计推动文化去提高公司的效能。文化是团队成员做事的潜规则，所以好的文化是高效能的基础。而要通过建设好的文化来提高研发效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步。一、根据公司目标定义核心价值观。二、围绕核心价值观制定 HR 流程方面的方案。三、用行动推动价值观实施，明确提出价值观来统一团队认识，注意文化的演进来保证公司文化的与时俱进。在介绍建设公司文化的三步时，我与你介绍了奈飞公司的很多实践，希望可以帮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会与你讨论我最熟悉的 Facebook 的企业文化，并分享我离开 Facebook 之后在其他公司引入文化的一些实践，敬请期待。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吧，你知道还有哪个公司像奈飞这样推崇透明的文化，效果又怎样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